天的 Pops 音乐，请您欣赏的是马兰多轻音乐团演奏的音乐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下面的节目。